夜幕降临，任小素将一只兔子递给梅哥。 赶紧吃，准备干活了。 梅哥愣了一下，然后赶忙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一边吃还一边问道， 你发现什么了？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敌袭的，你好像都能未卜先知似的。 赶紧吃你的吧。 这时候还不能把老雪的存在告诉梅哥，毕竟小梅至今对白色面具还有阴影来着。 记住，等会儿遭遇敌袭，你只需要随便念咒语假装施法就行了，剩下的我来做，咒语千万不要停。 就在此时，梅哥已经能听到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了，对方人数极多，而且来势极快。 要现在出手吗？ 当然不行，等钱卫宁他们先打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这些突然奔袭过来的人，还是钱卫宁这些假装保护你的人，都是敌人。 可如果现在不出手的话，等他们出现很大伤亡再出手，会不会显得有些刻意啊？毕竟我昨天就出手了，而且实力看起来比较厉害，今天突然袖手旁观的，那钱卫宁就猜到我们的心思了。 任小苏愣了一下，紧接着便赞赏道， 小梅，你都开始主动完善计划了吗？而且你能想到这一点，真是让我感到惊喜。 梅哥觉得有点别扭，这话怎么听都不像是夸自己的。 那这样，你就当着他们的面发射小火球就行了，先用小火球攻击敌人做做样子。 要不要放缓释放小火球的节奏，这样好让钱卫宁他们压力更大一些。 任小素奇怪地看向梅哥。 不用，放心，你的小火球打不死人。 梅哥挣扎， 我虽然练习小火球的次数不多，但好歹也算是有点杀伤力吧。 任小素微笑着看向梅哥。 梅哥，你清醒一点。 这一次来的敌人都要比以往嚣张一些，明目张胆的骑马过来，半点隐藏行迹的意思都没有。 快把篝火全部熄灭。 这一次他们早就有准备了，一群护卫冲到篝火旁边，用准备好的沙土扑灭火焰。这样一来，大家都处于黑暗之中，弓箭袭击便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入下风了。钱卫宁等人已经在马车围墙里进行布防，结果外面奔袭而来的骑士们并没有硬闯，而是直接以骑兵的机动性在营地周围快速环绕移动，时不时找到机会放一支冷箭。钱卫宁他们的身边就有一名护卫中箭倒下，钱卫宁等人放箭还击，可是他们首先不是正经的弓箭手，其次敌人在高速移动中很难命中，所以双方对射了半天，钱卫宁这边有不少人伤亡，对方却屁事都没有。 大人快出手啊。 钱卫宁深吸一口气，开弓射出一箭，那箭矢如雷霆般飙射而出，飞向了空无一人的黑暗。 这次来的敌人恐怕是都铎骑士团里的真正精锐，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指挥者。 潜台词的意思是，他们很强，我没射中不是我有问题，是他们有问题。 这那咱们怎么办啊？ 这些人一定还有后手，现在只是消磨我们的耐心而已，你们小心准备，这些人的箭矢总有射完的时候。 这么多天下来，他们乘坐的马车上都扎满了箭孔，有些人的马车都被直接射裂了。若不是马匹也卧在围墙内圈，恐怕他们的马匹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围墙外，混乱的马蹄声犹如战鼓一般雷动着，让营地里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就在钱卫宁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忽然听到梅哥那边吼道 Fire！ 钱卫宁眼睛一亮， 梅哥出手了，快准备战斗，等梅哥那边打乱了对方阵型以后，姚波你就带着你的人冲杀过去，杀不掉人就杀掉他们的马。 收到。 昨天的那场战斗多亏了梅哥的小火球， 而且那小火球的威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只要梅哥愿意出手，这批奔袭而来的敌人应该也不算什么吧。因为篝火已经熄灭，天色又太黑，以至于钱卫宁等人也看不清梅哥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只能看到夜幕中一枚枚小火球飞出，外面时不时的还传来敌人的痛呼声。可是时间一点点过去，钱卫宁听着马蹄声突然发现，这怎么敌人一个都没少呢？钱卫宁疑惑了，他是行军打仗的老手了，判断骑兵的话，光听马蹄声就能判断出个一二来。眼瞅着这队敌人来的时候，大概是120骑左右，然而梅哥这小火球飞了半天，竟然还是120骑左右。什么情况？您在这演谁呢？啊？可钱卫宁又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明明听到外面传来痛呼声了呀。就以昨天那小火球的威力，打在人身上非死即残，怎么会始终没有减员呢？钱卫宁顿时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不是梅哥想要演他，是小火球真的杀不掉人。外面传来的惊呼声，是敌人确实被打中了。一开始挨到小火球的人心想自己肯定要死了，结果他们惨叫一声后却发现自己怎么没事啊。今天一整天他们做了很多准备，其中一队人马还专门及时到商队昨天被袭的地方检查了一下死亡战友的伤口。然而那位都铎家族的年轻人就交代下来，一定要小心小火球术，威力极强。可现在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难道有诈？于是外面的敌人与钱卫宁一起陷入了疑惑。慢慢的，钱卫宁那边死伤越来越多，一直在闭目养神的任小素突然睁开眼睛。 差不多了，朝西南方向吟唱咒语。 梅哥果断照做，只是他刚准备吟唱，任小素忽然拉住他。 他们都反了，那边是东北方，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连东南西北都不认识？ 哎，我认识东西南北，我就是有点紧张。 说着梅哥被任小素硬生生扯着转了一个180度，头都有点转晕了。 咒语。 哦，耶拉比苏拉。 营地里的钱卫宁等人都迷了，这是咒语吗？他们也跟巫师打过交道，但总感觉这不像是在念咒语啊。3秒之后，远处黑暗里轰隆一声巨响扩散开来，商队的马匹、敌人的马匹全都惊慌地嘶鸣起来。钱卫宁等人被这一声巨响给吓得差点蹦起来，原本好好握着的马匹想要站起，钱卫宁他们赶忙过去牵住缰绳。这声音太恐怖了，只是听声音便能让人感觉到破坏力的恐怖。钱卫宁一边控制马匹一边震惊。 玉玉，这他娘的是什么巫术？谁给我说梅哥是个小巫师来着？这他妈是小巫师吗？ 哎，我怎么看着那边梅哥巫师好像也吓了一跳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钱卫宁的心腹并没有看错，手雷突然在黑夜里爆炸的声响，别说钱卫宁他们吓了一跳，就连梅哥自己都是惊得一哆嗦。不过因为营地里的篝火已经熄灭的关系，这心腹也不是看得特别真切，所以并不确定。 你在放什么屁呢？梅哥能被自己释放的巫术吓倒？赶紧把马牵好，要是马匹被惊走了，咱们后续的计划就全完了。 此时梅哥见他们身边没人，便满脸震惊地看向任小素。 啊，这什么东西？ 咒语不要停，有什么问题之后再问。 说实话，任小素自己也很久没有用暗影之门扔过手雷了，如今重拾绝技，想起自己刚成为超凡者那段日子， 竟是还有点忆苦思甜的感觉。梅哥被提醒后，赶忙继续叽里哇啦的念咒语。为了让营地里的众人明白，这爆炸声是他制造的，小梅还专门提高了嗓门。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营地里也有细心的人疑惑。 这梅哥大人的咒语怎么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样啊？ 人家那是巫师语，你懂个屁的巫师语啊。 这可他每次念的声音好像真的都不一样啊。 护卫们正说着，爆炸声又轰鸣起来，而且还十分频繁。这声音仿佛让士兵回到几年前一场巫师家族之间的小规模战争中。可是那时候是十多名巫师释放巫术产生的爆炸呀，而现在梅哥一个人就做到了同样的声势。 这怎么可能是小巫师啊？小巫师就算掌握了高阶巫术，也不可能有这种动静吧？而且小巫师根本不可能如此频繁地释放巫术啊，释放几个就透支了吧。 大人，您觉得这是什么巫术啊？您听这爆炸的动静，这…… 钱卫宁骤然抬头。 空爆术，雷击术，等等，是空爆术，是诺曼家族的空爆术。 这一刻，钱卫宁仿佛瞬间想通了很多事情。空爆术是诺曼家族的不传之秘，也是对方在战场中最喜欢使用的巫术之一，威力极大。诺曼家族的一生之敌都是都铎家族，而梅哥又是都铎家族想要杀的人，所以诺曼家族便以梅哥为诱饵来打压都铎家族的声望，所以就培养出了梅哥这样的边缘巫师。是了，一定是这样，不然怎么解释梅哥这空爆术从何而来呢？钱卫宁一时间有点后悔，他以为自己是利用了梅哥，却没想到自己竟因为一个小小的梅哥卷入了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的恩怨。只是短短一分钟的功夫，心眼贼多的钱卫宁便脑补出了一场顶级巫师家族之间的正斗大戏。当然这也确实是任小素希望钱卫宁猜测的方向。当梅哥掌握了空爆术的事情传出去之后，诺曼家族支持梅哥的事情便会成为许多人的猜测。不过任小素也没计划那么多，他就是想给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添点赌罢了。任小素并没有 P5092 和庆枕他们那种算计敌人的天赋，他虽然小心谨慎，可想要做到运筹帷幄那种程度就真的要看天赋了。所以很多时候做事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也不知怎么的就把敌人弄死了。过程不重要，敌人死了才重要。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围墙外面前行过来蛰伏着的敌人被手雷炸得全都四处乱跑，谁也不知道下一刻爆炸会出现在谁那边。一名年轻人跑动中忽然感觉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个什么东西，他下意识地拿到眼前一看， 什么玩意儿黑不拉几的。 就在这混乱之中，所有人都听到外面的黑暗中有人哀痛呼喊。 大人，你没事吧？大人，你怎么了？大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任小素内心感慨，果然又来了，百分百斩杀军官术。现在任小素真的已经确定了，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确实有这种气运加身的被动，另一种可能就是颜六元始终在用祝福为他加持着。外面的马蹄声混乱起来，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节奏感。这种没有信仰的战斗，一旦指挥官死了，基本上整个部队都会很快陷入无序状态。 大人，要冲出去收割吗？他们的长官已经死了。 钱卫宁拉着马匹的缰绳吩咐道， 稳住，万一是敌人在使诈怎么办？我们就在这围墙里面躲着，有梅哥大人在，不用担心他们能够冲进来。把我的命令传递下去，所有人安心待命。 外面的敌人似乎开始撤退了，奔腾的马蹄声在短暂的停顿后便渐渐消失在了远方。 姚波，你带人出去看一眼，小心。 名叫姚波的护卫拎着长枪便带人从马车缝隙钻了出去。没过一会儿，姚波隔着很远很远喊道， 大人，他们走了，这边一地的尸体， 等我来确认。 钱卫宁快速钻了出来，来到战场之中。他看到敌人尸体的时候便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冷气，惨，这些敌人实在太惨了。 空爆属性如此恐怖吗？以前只是听闻过，如今亲眼见到，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寒意。 可空爆术不是诺曼家族独占的吗？ 钱卫宁瞪了他一眼。 嘘，不要再提此事，这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事情。不过诺曼家族想要坑都铎家族，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好事。 嗯。 这时钱卫宁对营地吼道， 危机解除，敌人真的撤退了。 听到这话，营地里骤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来。任小素带头喊着， 梅哥，梅哥，梅哥。 于是整个营地里的人都开始吼起梅哥的名字来。一名行商兴奋地凑过来对梅哥说道， 哎呀，梅哥大人，您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 梅哥面上微笑不语，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没看懂今晚的这场战斗。那群都铎家族的骑士跟随某位有望崛起的私生子过来厮杀，数百人分成两队，一队以高机动性围射压制，另一队则藏在暗处准备随时动手突袭。他们此次过来准备得异常充分，大家也分析过了，商队护卫应该都还是燃烧骑士团的人，但是这些人骑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战马，而且还没有带燃烧骑士团的重甲与军械，所以真要冲杀起来，他们300人配备战马与军械，足以打得这支商队毫无还手之力了。至于梅哥，他们当然也在计算之内。私生子带人去查看了昨天的战场，便已经做好周密计划，一旦突破营地，立刻对梅哥进行围杀。到时候梅哥就算能念几句咒语，那损失几条性命换下一个巫师也是值得。这就像是有人拿着一柄手枪，但只要你冲上去的足够快，人数足够多，那手枪的威胁对于最终胜利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手雷就不一样了，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手雷，不仅来无影去无踪，还能被人隔着几百米塞进你手里兜里，这谁受得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开战时，老许隐藏在暗处帮任小素找人定位，梅哥吟唱咒语掩护。当手雷一颗颗丢出去的时候，这场战斗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任小素没打算墨迹，自己一个满级大号跑来虐一群小朋友，墨迹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啊。一时间，这群都铎家族的人都被炸得晕头转向，想反抗都不知道该怎么反抗。其实年轻人也有杀手锏，他父亲交代过，如果他最终没有成功，那就自己冲进去送死。只要私生子死在营地里，那他的那位野爹便可以通过血迹召唤术降临过去，尝试以最快的手段取走梅哥的性命。如果事成，私生子的野爹承诺他可以进入族谱当中。这事儿听起来很荒谬，但他那位私生子却莫名兴奋，似乎进入族谱对他来讲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了。然而他却不知道，将一个私生子纳入族谱根本就不是他这位野爹能够决定的事情。说起来，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让人心酸的是， 这位父亲骗自己儿子送死的时候，情绪也没有丝毫的怜悯。最终，围杀梅哥的事情并没有成功。私生子死掉的那一刻，他的野爹想要通过血迹召唤术降临过来，结果刚凝聚个冰雕头颅，这头颅就被紧随其后的一枚手雷给炸飞了。此时，梅哥身边围着一群不知情的同行者，大家用自己能够想象到的所有赞美词汇来夸奖他，搞得梅哥有点不知所措。还有人央求着梅哥说说细节，讲讲那神奇的巫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下子，梅哥便更加不知所措了。梅哥敢保证，他才是最想知道真相的那个人，好吗？所以，在梅哥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只能始终保持着微笑，笑得脸都僵了。从始至终，钱卫宁都只是跟梅哥道了一句大人辛苦了，没有再问任何事情。在钱卫宁眼里，这俨然就是一场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的斗争，他才不愿意闲着没事掺和进去。这位钱会长现在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情，如何能摆脱梅哥。对他而言，梅哥在队里就是一枚定时炸弹呀。比如今天晚上，他足足死了30多个下属，而梅哥还是屁事都没有。钱卫宁甚至在想，会不会还没等他们走到根特城，自己这些下属就已经死完了？到时候自己拿头去完成任务，说不定他自己也都死在路上了呀。喧闹中，任小素一个人靠在马车边上，笑眯眯地打量着所有人。突然间，他和小女巫安安四目相对，然后安安便赶紧钻进了马车中。 梅哥有说什么吗？ 没有。很多人问他那是什么巫术，但他都不说。 安安他们会巫师语，这是从小就要必修的课程，可他们也不知道空爆术的咒语是什么。梅哥又跟嘴被烫到了一样念得飞快，导致安安等人根本没听清梅哥念到的什么，所以他们也就没法确定是不是真的空爆术。 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巫师竟然还是隐藏的高手，难道真的有诺曼家族在背后帮他？ 可咱们也调查过梅哥，他确实就是个边缘巫师而已，就算诺曼家族帮他，也没法把一个边缘巫师2年内提升成为一个大巫师吧。姨妈，你对上这个梅哥有几成胜算？ 不好说，他巫术的爆发力极强，被沾上一次就非死即伤，跟这种人交手太危险了。 当然，高爆发也是诺曼家族能够在巫师国度立足的原因之一。 先是冒出来个诡异的人小素，现在又冒出来个诡异的梅哥，我总感觉这么闹下去，咱们未必能顺利抵达根特城。来杀梅哥的都是都铎家族的人，以都铎家族那睚眦必报的性格，下次怕是要直接派大巫师过来了。 听到这话，陈静书也皱起眉头。 确实很危险， 要不咱们先脱离队伍吧。那个人小素也是要去根特城的，他之前也跟您说要脱离队伍来着，那咱们就在根特城等他，到时候派人去城门口守着，总能找到他的。 有个事情我想给你们说一下，咱们现在不能抛下他离开了，如果真有危险，我们得保护他才行。 陈诚和安安并不知道创始人能让人流泪的事情，陈静书却是知道的。现在这种情况，他怎么能抛下疑似创始人后人跑路呢？ 但你们注意过那个任小素没？他全程都很轻松的样子，我怀疑他就是在等那些大巫师过来啊。 安安仔细回忆着任小素在瓦杜斯城镇里追索他俩的情形，这少年在偌大的城镇里不慌不忙的，最后把他们堵在铁匠铺里，而且有着极其诡异的手段。陈诚这个猜测很荒诞，毕竟谁会闲着没事跟大巫师作对，那都是一个个修习巫术10-20年的强者了，非常危险。但不知为什么，安安忽然觉得陈诚很有可能猜对了。 我觉得他可能并不需要谁来保护。 夜深人静的时候， 趁着所有人都睡着了，梅哥突然问道，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会儿受到惊吓的马匹已经被钱卫宁等人全部安抚下来，整个营地都静悄悄的，所以梅哥和任小素说话必须压低了声音才行。任小素看了梅哥一眼，却没有回答梅哥的问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 梅哥恍惚了一下，这一刻他仿佛觉得任小素就是他的人生导师。 对呀，梦想。 我没什么梦想，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父亲不要再去赌石了，不要再去追逐他的巫师梦了。 那你有跟你父亲聊过吗？ 聊过，但是他说家族里只要一天不出巫师，那么整个家族的财富都不过是别人的钱袋子而已，别人随手就可以取走。当然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权力才是捍卫金钱的城堡，不然金钱只会像流沙一样消散。 其实购买真视之眼不过是巫师组织设置好的骗局而已，而且是专门用来针对你们这种中产阶级的。 我明白。你问我有什么梦想？哼，其实我根本就没什么梦想，也没什么野心，只是成为巫师后想到这是父亲用一生换来的机会，于是就决定自己怎么也得混出个人样来。 任小素心里暗道一声，没梦想没野心就好呀，大兴西北分部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对了，任小素，你有什么梦想吗？ 任小素回忆了一下， 我也没有，以前只是想带着弟弟活下去，现在是想带着一群人活下去。说梦想谈不上，我更像是在这个时代里随波逐流的小人物，只不过时代需要我出现，我便出现了。 总结任小素过去19年的人生，确实就像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一样，他去的地方全都不是自己要去，而是被人逼着去的。去李氏，去杨氏，去中原，去圣山，去左云山，去周氏，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西北才是他自己认认真真做出的决定。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就连庆枕、罗兰、杨小锦这样出身显贵的人都得在这个时代里挣扎，他一个流民少年能混成今天这模样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个时代里，所有人都有各自的悲哀之处，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溺水时奋力往上游，直到你挣扎出水面，呼吸到那一口新鲜的空气。可是最让人绝望的是，当你以为自己安全的时候，下一个浪潮可能就已经扑面而来了。 你来巫师国度到底有什么目的？ 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一开始我是想着摧毁巫师国度的，但后来遇到你我改变主意了，现在我的计划是扶持你来管理巫师国度。 梅哥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竟然从一个人口中听到如此轻描淡写却又极端暴力的话。 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摧毁巫师国度，扶持我来管理他？你对那些巫师家族的力量一无所知。 这一次任小素终于光明正大地把心里话也说了出来。 你对西北的力量也一无所知，算算时间，从我的人知道我被挟持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吧，他们应该在路上了。 谁？ 那些恨不得跟我一起把巫师国度搅个天翻地覆的人。 梅哥怔了很久， 他忽然发现这聊天的内容绕了一大圈子，自己还是不知道任小素怎么把那些人给弄死的。夜色中，袭击商队的士兵还有200人安然无恙地离开。他们骑着战马向北方飞驰着，一路绕过了所有大陆，似乎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一般，堪堪躲过了温斯顿家族设下的哨卡。这些人在温斯顿家族领地潜伏多年，自然很清楚温斯顿家族遇到变故之时会如何处理。为首的一名骑士在山中勒马停止前进。 小马。 说完，200多名骑士全都跳下了马匹，然后抽出自己腰间的匕首刺入马匹的颈部，马匹倒下的声音轰然作响。接下来他们要走山路了，马匹是上不去的。这些战马与其留给温斯顿家族，倒不如全都死在这里。要知道这年头一匹战马可价值不菲，但最重要的是，若他们不杀这些战马，待到温斯顿家族找到他们，他们便会带着温斯顿家族的人去到大家之前的藏身之地。马匹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回家而已。趁着天还没亮，这群骑士一个个身手矫健地翻越矮山，走了差不多几十公里的样子，终于在天亮时找到了一座小小的村庄。那村庄里的人见了他们也并不惊慌，一个农夫模样的中年人一言不发地领着他们往村里走去。为首的一名骑士对村里人招呼道： 准备衣服和马车，我们绕路从沃斯家族的领地撤离。 说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忙碌起来。没人能想到，温斯顿领地里这座藏在山里的小村庄，竟是都铎家族早就安排好的撤退中转站。这里距离沃斯家族的领地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速度够快，就能在一天之内抵达。到时候，沃斯家族自然会帮他们挡住温斯顿家族的追兵。沃斯家族面对都铎家族，就像是温斯顿家族面对伯克利家族一样谦卑。那为首的骑士来到一座僻静的小屋中，关上门，他对里面的年轻人说道： 我要传递情报。 说完，那年轻人只犹豫了一下，便抽出匕首，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任由血液在地上组成诡异的血迹法阵。待到冰雕凝聚，骑士单膝跪地： 尊敬的凯尔·杰斐逊·威廉·克里斯·都铎大人，任务失败了。那梅哥掌握着诺曼家族的空爆术，这是诺曼家族的陷阱。 知道了，你们在沃斯领地中蛰伏，我会带人亲自制裁。 巫师组织有什么习俗吗？随便跟我说说呗，只当是消磨时间了。 如今梅哥也不坐马车了，而是骑在马上与任小素并排前进。因为钱卫宁等人遭受多次袭击减员的缘故，马匹倒是空出来许多。此时坐在马车里的就只剩下李成果和刘婷这俩刻苦学习巫师语的绵羊人了。 倒还真有个比较有趣的习俗，中间名。 中间名这个我在中土看书也见到过，说是中土以外有些地方会拿乳名或者有寓意的名字放在中间，所以那些地方的人名都会很长。 有些巫师的中间名也很长。我之所以说这个习俗有趣，是因为这些中间名都与他们擅长的巫术有关。 任小素眼睛一亮： 具体讲讲。 例如中间名威廉，就是因为威廉都是都铎家族里最先发现血迹召唤术的巫师，而一个巫师如果极其擅长血迹召唤术，便会在自己的中间名加上威廉，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能力。 这么实诚的吗？ 哼，这可不是实诚，这是荣耀。你要理解，巫师的思维确实与中土有很多区别。比如以前移民过来的中土人就不会当着别人面拆礼物，而巫师的习惯则是当面拆礼物。 拆礼物这个我能理解， 但直接以钟坚明暴露自己的实力，恕我不能接受。在中土那个地方，人人都想要藏匿手段与实力，毕竟被人知道了底牌以后，战斗中很容易吃亏。任小苏觉得，敌人要是知道自己有暗影之门、黑刀、老许、黑狙、爆裂扑克、崔成、土豆射手、黑色真实之眼，祝你们幸福，嗨呀！嗯，好像还是不太好对付自己的样子，毕竟自己的能力太多了。但如果是王从阳、张宝根那种被人知道能力，确实容易被针对。所以，在任小苏看来，这就跟财不露白的道理差不多。自己有什么能力，没必要非得告诉别人，藏着掖着阴人多好呀。 还有其他的中间名吗？说说他们对应的巫术。 嗯，还有劫匪逊，他是最先发现冰裂术的巫师。克里斯是最先发现陨石星落术的巫师。 原来如此。 其实大部分巫师的名字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长，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大部分巫师都只专修一两门巫术，所以钟坚明最多也就一两个。当然也有一些巫师名字特别长。你看完巫师志了吗？那里面记载了一个叫做罗根、本杰明、杰斐逊、亚历山大、欧文、沃斯。 这么水的名字吗？ 哼，但其实他并不会这么多魔法，他是灾变初期最大的骗子之一。很多人看到他有一堆中间名，便以为他擅长很多巫术，便对他异常尊敬。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最擅长的是骗术。 任小素突然回忆起自己在113号集镇遇到的那位医生。那时候他想复刻对方的医术，结果复刻了一个吹牛逼的技能。再复刻，宫殿提醒自己对方没有医术。 可以啊，合着这名字还可以用来吹牛逼，而且一吹大家就都信了。 嗯，所以这中间名虽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也不能全信。巫师国度的人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实诚，有些人会虚张声势，也有人选择藏着自己的杀手锏。当然大部分人是不在这方面弄虚作假的，因为大部分巫师确实认为这是荣耀。 巫师国度的人并不实诚这一点，任小素早就领教了，所以他并不会根据什么中间名就判断出谁会什么巫术，不会什么巫术。实诚的人会毒害罗素？实诚的人会在灾变之后打压帮助自己的人？不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如果这巫师国度的人真特别实诚，那任小素来搞事情说不定会带点愧疚。但事实上，如果巫师国度的人安分守己，西北与这里也不会结下100多年的血仇。 明白了，那你全名叫啥？ 梅哥·史密斯。 等等，你中间名呢？ 我没有擅长的巫术，那是成为大巫师之后才能加的中间名。 那真是太遗憾了。 哼，遗憾你大爷。 此时梅哥脸上火辣辣的，感觉像是被公开处刑似的。虽然大家关系很好，已经是朋友了，但任小素这扎心的能力真是信手拈来啊。快到中午的时候，商队终于抵达温斯顿城。相比瓦都兹这样的南方重镇而言，温斯顿城就显得有些破旧了。要知道，这里可是温斯顿家族的政治中心，结果却还不如伯克利家族的一座附属城池。所以也难怪温斯顿家族要向伯克利家族俯首称臣了。任小素交代梅哥， 你坐马车里去，这城镇里说不定有人想要你的性命，别太张扬了。 说话间， 陈诚竟是从后方跑到任小素身边，他看了看旁边的梅哥， 马上就要进城了，我有事与你商量，咱们去旁边说。 不用，我是梅哥大人的亲随啊，有事直接说吧，不用避着梅哥大人。 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今晚十点钟驿站门口见，我们带你去见几个人。 什么人？ 现在先别问，我相信你会感兴趣的。记住，一个人来。 那不行，我得带上小梅。 谁是小梅？ 梅哥脸色铁青。 是我。 哦，为什么要带上他呀？ 有人想杀他，我这个做亲随的当然要时刻护卫在他左右了。 如果你觉得他值得信任，那带着也没关系。不过我提醒你，他可能是诺曼家族的人。 任小素摇头否定。 他不是。 那就好。 任小素也不知道陈诚想要带他见什么人，但跟这群赏金猎人有关系的他都感兴趣。如今宫殿里还有两条线索没找到呢，应该就着落在这群赏金猎人身上了。任小素觉得这次任务奖励恐怕会非常特殊，以往他还没有做过跨度如此漫长的任务来着。 这是谁啊？哎，我之前就看你老往他们的马车旁边跑，还以为你看上那个姑娘或者那个妇人了。 话不能乱说啊，我有喜欢的人了，你这么乱说话可容易出事儿。 那他们是谁？ 赏金猎人。 啊？ 梅哥看向任小素，又回头看看陈诚的背影。 来杀我的吗？ 要是来杀你的，我还能让他们活到现在？你记不记得自己说过，你小时候绑手弩去射青蛙的事情？ 我绑手弩只是装样子，没有拿去射青蛙。我给你看我的情书，不是为了让你以后拿着这个嘲笑我。 那你们去捉青蛙是为了干嘛？ 哎，现在是说青蛙的时候吗？说赏金猎人。你的意思是，他们就是那群被巫师组织通缉的人？哎，跟他们混在一起很危险的，整个巫师组织都在通缉他们呢。要是被巫师组织知道咱们跟他们混在一起，咱们就完了。 你不跟他们混在一起，照样有人要杀你啊。从你那个小女友偷偷给你送钱开始就注定了的。放心，他们隐藏得很好，只要你不跟别人说，他们就不会暴露。 等等，我记得你在约克郡出发之前就问了赏金猎人的事情。对，就是在我的巫师塔里问的，那时候你就见过他们了。你在哪儿见的他们？出发前那天晚上的纵火案你知道什么？ 蛤？是吗？可能你记错了吧。别跑题啊，咱们现在说赏金猎人的事情了，晚上你跟我一起去，省得你一个人在驿站被人弄死了。 哦， 说实话，梅哥现在确实不敢独处，这一路上想杀他的人太多了，只有在任小素身边他才能得到一点安全感。温斯顿城的驿站也要比瓦杜兹的破旧一些，梅哥出钱给他和任小素分别订了最好的房间，可进去之后任小素依旧能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而且任小素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老鼠屎，这房间摆明就是经常被老鼠光顾的。被子上都是破洞，屋子里的杯子都落上了灰，想要上厕所得跑200米去后院的旱厕，那厕所的味道能给人熏得睁不开眼睛。不得不说，整个巫师国度的卫生条件都太差了，西北那边招待所虽然也破旧，但还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没有下水系统的城市真的从本质上就落后西北太多了。任小素与梅哥住的是一楼，晚上10点，任小素带着梅哥从后窗悄悄翻了出去，并没有去走正门。这驿站里都是木地板，有人经过走廊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和梅哥要从正门走的话， 整个商队都知道他们离开了。只是任小素不知道，他们离开大概一个小时后，便有人蹑手蹑脚地顺着后院来到他和梅哥的窗户前。钱卫宁带着心腹猫着腰前行，心腹手里还拿着两只细细的楠木管子。 确定他们都睡着了吗？ 嗯，咱们的人啊，在门口盯了半天了，这俩屋都一个小时没动静了，肯定是睡着了。 那就行，药准备妥当了吧？ 准备好了，姚波刚调好的药，这两只管子里的药物啊，足够让他们一觉睡到明天下午，那时候啊，咱们早就离开了。 行，你办事我放心。 多少？ 说完，心腹便用一枚火柴点燃了楠木管子里的药物，然后他用嘴对着楠木管子的另一端，将燃烧出来的烟雾顺着窗户的缝隙轻轻吹进了任小素的屋里。这烟雾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反而有种清香，屋里的人只需要呼吸一次便会迅速陷入深度睡眠。此时钱卫宁带人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任小素和梅哥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千万别再跟着商队了。再让梅哥跟着商队，他们还没到根特城，人就被都铎家族给灭完了。想到这里，钱卫宁感觉也很气，明明他们北上是有任务的，结果任务目标都还没见到呢，竟替人挡在了。然后别人屁事没有，自己这边损失惨重，这叫什么事儿？待到心腹将烟雾吹入两个房间之后，钱卫宁和心腹就躲在墙根底下默默地等待着。这事儿他还不想让人知道，所以只能由他和心腹亲自来做。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了，夜晚也有种闷热的感觉，驿站后院的蚊子大得跟硬币似的，给钱卫宁和心腹咬得满头都是血包。 要多久生效？ 现在应该已经生效了，大人，我翻进去看一眼。 小心。 心腹推开屋子的窗户跳了进去，结果他刚进去便重新探出头来。 大人，屋里没人。 钱卫宁心里惊了一下，他赶忙跳进屋里查看，却发现屋里的床铺都没人动过，摆明了就是刚进驿站就悄悄离开了呀。心腹又跑去梅哥屋里看了一眼，结果发现梅哥也不见了。钱卫宁瞬间就牙疼了，自己想摆脱梅哥就这么难吗？啊？ 大人，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梅哥在温斯顿这边也没有熟人啊。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之前不是说了吗，他是诺曼家族的人，现在一定是去和诺曼家族的间谍交换情报了。 那咱们怎么办？ 要不咱们跑路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